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呢？哇，上个礼拜嗰个关只卖一个星期，真系你话几多啖？其实有理由嘅，即系咧我要悭翻啲节目啊，因为其实咧呢轮咧 牛哥想拖抌波钟啊， 我咁唔得唔得啊！其实唔好话唔系想唔得唔得，因为其实去我去玩嘅次数咧比以前少咗啊， 吓 唔系关我性能力嘅问题，系因为咧早轮咧，其实严打咁紧要咧，其实我成日喺度笑啲网友咧， 吓、 啊，我啲网友讲，网友讲话，你惊噶嘛？其实好坦白，唔净止你啊，吓、啊、网友，其实我都有少少惊，因为嗰阵我知道呢一次嘅严打系唔系讲玩啊？点解？因为系关乎之习近平嘅生死啊，大佬，而家系同生死同你搏命啊！佢点会唔认真同你严打啊，大佬？我点会唔惊啊？尤其是我咁，我嘅成日睇埋呢啲大陆政治嘢，我而家清楚呢次系100%坚嘅严打啦，话声咧。咁所以我自己都少去K 场玩 啊， 改为食饭盒。但系如果食饭盒或者好似搵呢啲上集讲嘅呢啲咁嘅介绍嘅女，喂唔系成日有噶嘛？食饭盒我又唔可以成日讲噶嘛？因为嗰阵食讲饭盒。我讲一次两次讲三次你厌啊，我又系呢件啊，牛哥会唔会新鲜感啊，而家就要点样，我要食饭盒都要去啲新鲜嘅地方去食啊，即系例如清清世界啊，有啲饭盒去清清世界玩啊，而连玩连个过程都要讲埋先可以做到一集啊，大佬。所以而家系冇节目去讲啊 ,ok? 啊咁就所以呢有时要埋下关子会拖长少少咁样希望冇有见谅啦。咁今日关子又唔埋呀，埋了牙就可以起肉啦。起肉都要讲少少其他嘢㗎，咁咪话咁咪好似阿长毛文话斋，雕雕为牛你唔使讲㗎，几钱帮完屌完走，15分钟讲完个节目可能5分钟都讲完㗎喎，咁都要讲少少来龙去脉 㗎。 话说上个礼拜话说就食完呢个猪肚鸡。见到见女咧发到马骝屎忽咁 ，OK， 其实唔净止阿清静，唔止阿 Lulu， 阿清静都系发到马骝屎忽咁，即系两个咧，其实我都认唔捻出，就话即系咧 ，OK， 唔紧要啦，咁样最紧要都系开心啫， 吓， 咁开心之前，开心要点样先为开心啊？健哥哥， 梗系你有疏乎，佢有疏乎， 使钱咪开心咯， 吓， 因为我冇办法唔使钱唔开心，嗱，食个猪脑鸡唔好贵啫。两嚿水唔使1800几就好似咁买单啦。OK， 最贵就系一样嘢，变形金刚 3D， 屌你，唔系两条友睇，三条友睇，仆街！我真系讲紧唔知乜捻嘢， 两嚿水走唔甩啦， 一个人咯， 两嚿水一个人， 系啊， 几时最肥？ 180几， 哇， 当然。当然我懂得去一啲地方去买一啲和牛飞平少少嘅。咁就係咁都要，我唔好记得好似我连埋个套餐买埋啲薯嗰啲炮谷啊 ,Kitty 啦啦。唔好讲钱，唔应该讲钱㗎嘛，好似。我食完个猪肚鸡啦，咁扮晒风度啦，飲少少酒啦，大家都。跟住就去咗金光华。 啊 金光华。因为我知道嗰度面呢有啲和牛飞埋呀，嗰度平啲嘅。80蚊张嘅啫。 其實我教你啊，上去即係團購網團購嗰個啦。 都要百幾蚊張啊。 唔使。 三個鐘頭喎。 唔使。 好、哦、算啦算啦，百零蚊張啦，總之。 慳三分二到啦。 三分二到啊。 六兜嘢到。 六兜嘢到 啊。係啊。 三啲喎。 係啊。 三鐘頭嘅戲喎。 肯定係啦。 OK， 我夠零水啦，夠零水一張啦。咁、我就喺嗰啲幫陣嗰啲企喺度漏你嗰啲啦。咁、因為星期日啦嘅關係啦，咁都幾多人㗎。咁、那個位置都上好，因為嗰啲人可能搵到啲好嘅位俾你。咁三條友去完之後睇完就變形金剛啦。咁已經嗱啲女已經唔知係唔好鍾意睇啲咁嘅閪片。 喂，我想問點解啲女會點解好鍾意睇變形金剛呢？其實如果我覺得 即係你要同女睇喂分手大師都唔錯啊，你知唔知我話俾你聽節目出街之前嗰禮拜我就同咗波蓮啦。 寶玲寶玲佢叫寶玲。 成炸一朋友一齊去睇戲啦。嘩分手大師點咋成個深圳冇飛賣。嗰個時段去到九點幾先有。連續兩個時段係冇飛賣。原來我返屋企睇過上網之後呢繼變形金剛之後呢呢套戲原來喺大陸呢係最好睇嘅套戲。 喔咁我冇知 啦。我建議你睇睇。 咁我約咗上三妹嘅我遲啲同佢睇啦或者。 咁你睇完變形金剛之後點呢 即係唔係好肚餓啫但都係咪應該燒過嘢呢因為其實喺食飯嘅時候冇同冇同佢傾偈㗎嘛。咁燒過嘢就可以飲下啤酒啦。咁我又去咗又返去上沙。搭的士都幾靚用㗎。 又羅湖返上沙。 又羅湖返上沙。 五兜夜到啦。 係啦六兜夜到啦。返上沙跟住去食沙窩粥。 喂我想問你一樣嘢點解你要走到羅湖金剛華呢 因為我知道嗰度一定會有黃牛飛賣囉。 唔係同埋我想問 黃牛飛賣囉。 你咁你計返條數你的士錢都去咗喺度啦。 哎呀是撚蛋啦喂好撚貴㗎。 我就 佢原價兩嚿水漿啊 ,180 啊。原價知唔知幾恐怖。但係唔好講錢都話講錢冇撚用喎。OK? 咁跟住就搭返出嚟上沙咁食嘢啦。食嘢食沙窩粥嗰時候呢你知唔知其實可以同我講下嘅你要玩呢其實呢唔係下下都要落酒吧嘅。食沙窩粥飲啤酒呢都有適中嗌 㗎。其實有到 百分之一百嘅食肆夜晚開得夜晚嘅都會有適中喺度。 我話俾你聽喺 Rich 隔離嗰間沙窩粥都有適中玩嘅。 全部都有㗎。咁你咪平平地食個宵夜食個雞粥雞蝦粥 ,108 蚊。 抵到爛啦。 抵到爛啦開幾支啤酒嗰啲你知又唔好講計啦係咪先。食啤酒咪猜下適中囉。咁喺個沙窩粥嚟猜下適中啦。咁猜。好啦開心啊。好 happy 啊係咪先。咁跟住就咁有同佢傾下偈，有差下適中啊，食下嘢，傾下偈，佢表現曬啲自己嗰啲好處出嚟啦。咁跟住我就問啦，我好靜曬咯，我就問阿 Lulu， 你覺得我點樣？你覺得我怎麼樣？知唔知啊？知唔知講咩啊？ 我想問兩條女咪都講普通話噶？ 兩個女識少少廣東話嘅， 識聽 識少少講嘅， 係 咁我就同阿 Lulu 講，我話 你覺得我怎麼樣？ 你覺得我怎麼樣？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喺微信同阿清靜嗰時候講咧，我就話咧。睇完電影如合心意再說啦。佢阿清靜呢將我呢一條嘅 複製咗俾佢睇。 複製咗俾佢睇。係其實我係完全唔知道有冇得搏 㗎。 睇完變形金剛食埋餐宵夜我都唔知㗎。因為係睇完戲食完飯睇完戲再說啦嘛。而家就先至係再說啦。其實我已經洗咗成五六嚿水啦仲有餐宵夜呢五六嚿水啦我真其實仲有間酒店呢租定㗎啦。 使埋應該千一二度啦。 係啦咁樣喂咁我你講再說我就覺得你覺得我怎麼樣。Lulu 係一句說話冇講過。 太差啦。 可能係啦。咁跟住呢阿清靜呢 算啦霸王牙上高俾你上把啦。 唔怕啦得㗎啦你咁好人你咁講好人 你洞房啦 你叫我。 你出洞房啦。 差唔多咁樣啦。跟住話你對我姊妹好啲就得㗎啦我好錫佢呀跟住佢咁喺我睇住個阿清靜嘅攬攬阿 Lulu。攬攬我好錫佢㗎你冇欺負佢呀講下仲咁細。 我想問呢其實成程阿 Lulu 有冇講過嘢嘅。 有傾下偈傾下偈。 對你感覺你覺得怎樣呢 喂大佬我騙到人㗎嘛我談吐㗎咪先跟又講下笑話啦我成日攞老蕭啲講啲笑話出嚟講㗎咩嗰隻點解孔雀個屏係即係孔雀公嗰個屏會咁樣靚㗎咁我成日老蕭演化心理學呢我攞出嚟我嚟騙夠啲女㗎咁啲女成日受㗎因為佢啲笑話係有少性嘅含嘢度㗎嘛咁 ok 㗎。咁其實氣氛幾好㗎食第一餐食豬肉雞嘅氣氛幾好。 睇戏就唔使你啦。 啊，睇色中咧， 睇色中都气氛啦，都 OK 噶。啊，输咗就哎呀死啦咁样，我真系有晒演技啊！ 啊，睇得出，睇得出， 睇出。 我见过，见识 你见过啦，几有 power 货啊！ 啊， 你又唔好话，即系咧啲网友咧同我出嚟玩都话咧，阿善长啊，佢都咁讲啊，佢话喂，下次出嚟玩咧，嗱得啦，你负阿牛，你负责搞气氛。咁呢啲女就好撚好搞㗎喇。即係咁講，即係點解，因為貪我因為我 powerful 㗎嘛。即係我出去玩氣氛我係搞到嘅。都講返正嚟先啦。咁阿 Lulu 就係阿 Lulu 就話冇一路都冇講嘅嘢㗎喇。我問咗呢句說話，你覺得我點樣，佢一路冇講嘢啦。咁跟住我咁阿清靜就俾咗個眼色我睇。咪大隻眼大一大大一大。咁咁我話咁、我知啦，埋單咁埋單呢，咁跟住搭的士啦，好啦， 佢心諗仲問乜撚嘢呀，上房啦，仆街 嘥時間 囉，如果佢話唔鍾意你咁點算呢，你話我聽 係囉，其實啱喎，即係我又冇諗過呢個問題喎，即係其實我乜 雖然你表現到你自己優點，但唔代表人哋會接受， 即係如果譬如我係突然間表現咗我執佢走得唔得就算囉，係先錢就俾咗啦，大家知㗎。即係我唔使再問一問佢呢句說話，你覺得我點㗎嘛。 有冇發覺自己戇鳩咗呢，問 咗。戇鳩㗎。但如果佢話唔制咁點算呢， 即係難聽啲講句，你診完一劑之後你未必又會有第二劑㗎啦， 係囉。 咁你好老實講，你問佢點覺得你點樣點啫，你咪拍拖。 係囉。咁我都知道，因為我同佢講話，你覺得因為我喺微信嗰度講過嘛，同阿清靜講過嘛，我話如果你覺得我 OK,先再說㗎嘛。 咁人哋都係講緊你，就算你自己都講緊係你自己 O 唔 OK 㗎嘛，關佢撚事咩，佢 O 唔 OK 佢都照去㗎啦，如果係。 未必㗎。唔係咪當然我心裡知道佢點解啦，咁乜嘢都冇講啦。咁佢 OK, 咁清靜就擘大隻眼。大大隻眼，咁我就得埋單。跟住就同阿接的士啦。咁我 Lulu 就一喺隔離啦。喺的士去酒店途中呢，我已經拖住你手啦。 咩呢個拖得嘅呢個。 係啦，拖得嘅。哇，呢個拖得呀。係嗰啲朋友啲表妹拖唔得嘅啫。手表妹拖唔得嘅啫，係咪先。都係冇反抗喎。戴手搵動喎，唔知點解。 係啦，見撚到你咪大佬。心寒喎，大佬。 心寒。唔撚緊要啦。咁跟住我就落車。咁我就即刻帶佢上酒店啦。上酒店。即係我上集咪同你上兩集咪同你講過有一件女係我諗怕醜嘅咪埋嘅。呢件又係差唔撚多。但佢就唔會咪埋喺個失縮喺一個角落裏面，佢冇。 好啦，嗱到呢個 moment, 我想問問你，你覺得會唔會佢係出嚟做嘅呢？ 一陣先講好冇 啊。你覺得喺呢個 moment, 即係喺嗰個 moment 就話嗱，由 我從來冇，我從來 住到嗰個 moment, 因為點解呢，你俾到我嗰個情況就係話喂，佢又怕醜又唔出聲，係咪先，你帶唔帶佢上房佢都係唔出聲嘅。 我從來唔覺得佢唔係出嚟做㗎。 OK。 由阿 Lu, 阿清靜介紹俾我識話喺微信講過一剎那，我都覺得佢一定出嚟做。 夏沙 Lulu。 係咪先，夏沙 Lulu。係咪先，咁樣。OK。但佢又係坐喺個張床上面，呢次唔係失縮喺個梳化隔離啦，即係床上面。 冇除衫冇剩。 冇啦，但係又坐低啦，咁我當然表現啲風度啦，我自己除鞋先啦，換咗對拖鞋啦，咁跟住就攞對紙拖鞋俾佢啦。 我幾驚你攞對避孕套俾佢。 咁咁跟住佢換咗啦，跟住我就攞，因為嗰間酒店呢都係浴袍嘅，我就話你沖涼先定我沖涼先啦。 定你一齊沖啦。 我冇講呢句啊！ 你想， 我梗係想嗰個手係想㗎，係咪先 ？OK， 咁跟住佢話你先啦，咁我咪照佢老婆照沖先咯。你知男人沖好撚就快㗎啦，淋即係淋一淋， 淋一淋，淋一淋個三點， 三點唔係五點啊，就個架底咧，淋淋嗰度撚就好快，我覺得大概五秒啊，冇啊，應該係一秒到啦。 淋一淋嘢真係簡易都唔錯。 有真係個咁我誇大嘢，做節目已經誇大少少啊嘛。咁即係可能破世界沖輪最快嘅紀錄㗎啦，已經即係沖輪完，即係出個浴袍咁啊，坐翻出嚟啊，到你啦。我話水我已經教好㗎啦。 水較好你一開就應該啱你嘅溫度。 花灑嚟咪搞乜撚好啊？ 唔係㗎，就有個缸啊。不過啊，嗰日冇用㗎。 跟住咧， 咁樣咁佢設施又沖涼啦，沖完涼咁樣出嚟，佢係揦住自己件衫 啊， 咁啊又同上次嗰件內一樣喎 啊。 又係真帶返個 under 同佢同埋個巴㗎喎。點解呢？因為好簡單，佢件衫上面係冇巴同埋 under 嘅。咁我知道佢自己今日就穿返曬穿返曬嗰兩個架撐喺度。咁我話冇嘢啦，不如坐下聽下偈啦。咁就問下佢啦。 佢未沖涼嘅。 沖完涼啦。沖完涼咁溜住浴袍，咁攞住佢身上有件衫㗎嘛。咁件衫我係見到。有冇巴同埋 under 㗎嘛啊件衫冇㗎嘛即係著喺身上面啦 啊 你冇理由廁所掛喺度㗎。 即係再底褲巴再加浴袍。 老咗啦係咁嘅環境啦啊咁我坐低即係咁開電視啦邀佢上床啦 因為佢一坐呢就坐啦因為我就首先我就上床㗎啦我冚住冚住張被㗎啦佢坐咗喺張 床尾嗰度。 床尾嗰度。咁我就睇電視我話唔使不如過嚟啦咁樣嗰個直過嚟啊過嚟唔使怕唔使怕唔使怕唔使怕即係氹細路女嘅咩 叔叔大你金魚 啊喂想咁魚啦咁佢哋過咗嚟啊我同你傾偈咁我話你點認識清靜嘅呢咁樣佢話我哋姊妹嚟㗎囉咁唔係嗰啲姊妹啦大家明白啦佢話我大家都喺黃雀嗰度做 Oh shit, okay, 但會不會是那些所謂的笑哈哈即是不是出來做那些呢 ?Yes, 啊真的見哥哥你同阿的真是兩件事。阿的呢就只會乜他不懂問這個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我見他這麼怕醜嗱他一定出來做的我們說齋但問題出來做都可以有不同的層面的可以是笑哈哈不出來。 這個就因為是金魚啦講金魚啦咁樣咁金魚他就說他說為什麼他要破例要出嚟客串呢 等錢使囉。 唔係又聰明啦你要聰明。首先一 等錢使唔通為興趣咩仆街。 一即係未博之前我再傾下偈先啦因為培養感情㗎嘛。一佢有男朋友。有一件冚家產香港仔嘅男朋友。 喂唔飽佢。 唔係呀有一錢銀滿足唔到佢囉。香港港仔嚟嘅港仔嚟嘅 ,ok? 二佢喺黃雀做仲喺即係有條仔仲佢條仔已經知道黃雀做㗎喇喎 ,ok? 吓一喺黃雀溝㗎喎 ,ok? 食軟飯。 唔緊要佢少佢唔起。黃雀冇生意呀。零生意㗎嘛就早輪因為嚴打得恐怖㗎嘛。正常啊如果有生意黃雀都唔使執啦係咪先。 好肯定啦佢都唔使出嚟做添啦。 係咪先咁樣係咪先。咁佢冇生意佢連坐台都冇啊。佢話佢係正到連坐台都冇。一日一個客都冇。即係坐咗三嚿水佢都冇。佢話搵唔夠。咁條仔又冇錢俾佢。唔係話食軟飯唔係佢唔使俾返條仔。 即係搵唔夠俾佢囉。 條仔咪好似我咁囉。 即係可能喂。 幫佢飯盒囉。 俾咗千零蚊啊咁樣囉。 幫佢飯盒囉。每次嚟計數囉。而家嚴打。嗰條仔都唔敢落嚟囉。就咁樣囉。咁佢話佢又驚對唔住個男朋友。咁佢落咗嚟啦。咁一路靠坐台囉。靠坐台佢話識佢條仔都係靠坐台識。坐台識。咁佢又唔博得嘢㗎嘛嗰啲唔博嘢㗎嘛淨係坐台嗰條仔就成日喺仔就搵個坐台玩玩下咪鍾意咗即係出去食下飯扣撚埋囉博撚埋囉咁樣咁跟而家冇生意㗎嘛 即係難聽啲講佢屌面塊閪囉 係囉嗰條仔又唔會點俾錢㗎啦嘛咪 五百蚊一次囉 係囉窮㗎嘛咁嗰條女都要住呀都要衣食住行呀黃雀又冇生意 條仔又俾唔夠佢 係囉咁跟住梗係同阿李靜清靜講啊屌你老母李靜都講埋出嚟好嘅同阿清靜講 使唔使再錄過呢 唔使唔使同阿清靜講係咪先有啲雞嚟嘅啫都係同阿清靜講 唔係咁話定佢得李靜叫李靜 我就冇錢點算啊呢個我估計嘅啫咁阿清靜呢李靜嘅清靜啊 李靜啦 李靜 打乒波過啊 李靜呢就話我認識一個有個男仔幾好嘅啊咁樣就 博嘢會畀錢嘅。 畀錢嘅。 會畀得唔少嘅。 介紹你認識啦咁樣佢就先。 年紀又大一啲幫性能力 OK 嘅估計。 咁可以畀你介紹你認識睇下點。 畀你認識啦。 可能李靜都咁講㗎話 哎呀我都未屌過㗎、 啊。我都未屌過㗎啦。 嗱俾你 做姊妹嘅有今生冇來世俾你屌一幕 先。應該幾好㗎、 啊。 即係其實可能我喺黃雀角度幾好㗎、 啊。 因為其實我喺黃雀屌過好多次係啦。咁其實可能啲 feedback, 你知唔知呢女仔喺休息室講咩 講下啲客啊。 係囉講講琴日個客囉。 啊 琴日我咪講通常就係琴日個客啦、啊、我一段時間去黃雀幾密啊。係咪先咁可能即係有骨頭仔帶隻鱷魚出嚟玩㗎、啊。 好得意啊。好識搞氣氛㗎、啊。係 呀好識搞氣氛㗎、啊、好有 powerful 㗎、啊啊、我都唔識英文英文好有能量㗎、啊、咁、 啊、 可能講過下可能即係其實我喺黃雀呢是幾多女人是認識我的未博啊未博過佢唔知哎呀你就帶我你就帶我而嚟嗰個啦。咁、 啊、 即係有呢啲咁嘅女喎我想話真係真係有優勢講啲仔。即係所以呢你唔好諗住啲女唔會將你性能力講出嚟。 佢諗住博我㗎不過我嗰個做手術唔得行啦我俾你博先啦。 先啦咁啊 ,ok, 咁啊講返個氣肉啊。咁啊佢原來說哦咁啊我就話李靖啦依家講返真名啦李靖都唔錯喎咁樣跟住我哋打佢膊頭啦跟住我哋石一石佢俾石喎 面定嘴呀、啊、 嘴呀、 啊、 跟住石一啖啫啖啫我啲好啦 好啦君子呀、啊、 好啦輕常㗎嘛屌你啦咩粗粗露露㗎咩 唔係對個嘴埋打車輪 冇可能把炒炒就又屌你啦咩睇過冇㗎嘛啊頭先啱啊跟住石兩啖冇乜點反抗咪梗 係清解衣裳 啊應該趁打個勁車輪先 哇 車一車佢先 狼來了 狼來了咁又我啲隔喺個浴袍後面解巴帶佢真係手到拿來㗎嘛我唔使掂住巴帶㗎其實我解巴帶呢我係可以隔住件衫去 扣 一鬆一捋我就可以捋甩咗個巴帶㗎一捋跟住咪屌啊將個胸圍連埋個 肉袍 一次過除出嚟囉、 啊、 跟住就伸手落去、 啊、 脫埋嗰件最後嗰件防線、 啊、 跟住就驚㗎條女 解啦 跟住就驚跟住話哎呀唔使怕慢慢嚟 我會畀錢 嘅得㗎啦呢啲得㗎啦再跟住佢依求一樣嘢 大肚 熄燈 啊、哦、怕醜 熄燈跟住我熄个灯呢跟住仲要求用嘢关电视。 啊、 哇屌你老味好似。 完全系摸黑状态。 黑房嚟㗎知唔知啦黑房。 不论佢拼与黑。 即系只要你好似喺读幼稚园试过犯个规俾人搵个黑房你就知道黑个房系几黑㗎啦。ok, 即系黑房嚟㗎。 你电话电筒㗎嘛开着。 啊、幸好呢即系我系一个condom 主義者話聲你聽啊屌你成日都冇話我唔想拆大袋㗎屌你老味啊我預早呢我已經將啲 condom 同埋人民幣呢我放喺個枕頭裏面 㗎 下面㗎即係我係可以去到酒店我已經咁做㗎啦我唔會喺佢面前做㗎我放啲 condom 同埋錢喺個枕頭下面 㗎 我費事我洗大咗㗎嘛咁跟住掹個 condom 出嚟擺落去跟住做啦做我哋即係人係幾變態㗎係咪先做做一下咁撳眼燈出嚟開撚著佢囉屌你囉唔係撚嘢事啫 乜撚嘢事呀仆街 呀大佬 係唔想派到燈掣 大佬屌你老尾個波形係點我真係揸到嘅但係嗰啲波形學你話齋拼又唔知黑又唔知突又唔知粒又唔知 有冇毛又唔知 有冇毛又唔知乜或者冇毛就對返大鑊開眼燈試下先一開眼燈啊唔家陣 即係遮撚住 嘩嗰種反抗呢嗰種揭絲底嚟嘅反抗呢點解係我實話聲你咁跟住佢話我望咗身形啦 ,ok 嘅 ,ok 嘅跟住佢就同我講熄燈熄燈啊我唔熄啊屌你老母你自己熄囉跟住佢真係伸隻手埋熄喎咁伸隻手埋熄喎插咗幾下囉大大力插咗幾下囉佢熄唔到啊因為插緊啊俾人屌你老母縮手囉跟住唔使我熄啦我伸手熄撚咗佢咩嘅做落去囉咁幾緊張刺激咁跟住啦咁做完之後啦咁跟住射完之後佢咁打我啦話蝦鳩佢啦咁做完㗎啦時間都時間唔講啦點做完啦都要打。 分零兩分鐘一定 夠啦。秒零兩分點樣超過五秒我點都多過雷政府八秒 咁計埋山燈嗰段時間 咁跟住打入去都摸緊黑㗎，摸緊黑㗎，咁傾下傾下偈，跟住話不如你沖個涼先啦，係咪先？ 佢同你講，你同佢講。 我同你講，你沖個涼先啦。我沖個使乜沖涼啫？屌你老都唔污糟，喺個袋度啫嘛，啲污糟嘢喺個袋度，係咪先 ？condom 度咁樣係咪先？跟住咪叫我沖涼先咯。咁跟住咧，佢又係攞咗個 bag 去落妝，順便落埋妝，當時先落妝。咁落我落完妝咁啊。你知喺個浴室嗰度有少少光㗎啦咁我就自己開咗電視啦行返出嚟行返出嚟啦咁落咗妝行返出嚟。我心諗屌你老母你根本就唔使洗化妝啊。 化都一樣嘅。 唔係你唔算好你唔因為你我未講呢條你23歲㗎咋。 中女嚟㗎喇。 喺我嚟講中女真唔算太差㗎。OK， 喂，咁你使紧法律马骝屎忽咁样咩？系咪先？ 好似自责公仔咁啊！ 系啊，真系法两边嗰个猪嗰个嘢真系红晒，吓死我！你使紧咁样，啲人一过嚟根本就 OK 噶，你就落咗妆都 OK， 当然落咗妆就冇化妆咁靓啦，定系啦，系咪先？化咗妆都屎忽，都系个妖艳啲啊， 天然啲咯， 天然啲咯。但系你唔落咗妆都得噶，咁样跟住我哋剥完之后咩？一路咁倾偈啦，我话下次可唔可以再约你出嚟啊？佢话下次都唔好啦。 佢話 係啊我都畀錢㗎喎唔好啦。佢可能唔知啦可能香港留仔啦。即係呢一集其實我就想奉獻一啲喺大陸溝緊女溝緊啲性工作者嘅仔。喂大佬可唔可以呢即係畀啲錢人呢係咪先不如養佢呢 唔係應該咁講啊。 唔係即係你有冇睇過 牛哥你聽我講應該咁講你應該尊重佢一個性工作者佢唔係你女朋友。 嗯你又冇溝佢啦因為首先 你只能夠當逢場作興如果你要溝女嘅跟我去酒吧玩啦。 係囉 阿媽。 咁如果你溝佢㗎 你唔好溝性工作喂你溝咗性工作者你要養佢㗎喂等人嚟用呢一飯搵食 㗎嘛。 你溝咗佢你又滿足唔到佢金錢上需要。 佢淨係下下台台。 唔一定係金錢上需要係講係基本嘅生活要求。 唔係即係你搞到呢個女即係以後變坐台咁咪講囉戇鳩佢真係拍下多。你有冇睇過一套叫賭十二定賭聖二呢阿張家輝㗎。 有。 撲街亞視尼幾嗰套呢即係條仔唔得㗎喎俾人屌就緊㗎啦有條仔我對白㗎嘛定係條老婆唔得佢老婆出去俾人屌係緊㗎啦即係喂即係話俾你係你唔得㗎就話聲你聽喂嗰陣一係你冇俾希望佢即係好似我對啲飯盒咁我係想同你一齊博嘢嘅啫我唔會同你有其他嘢嘅。 仲有一個更加好嘅例子就係阿長寶文啦。 係囉係囉係囉。 阿長寶文佢即係都雖然係識咗個喺骨場裏面識咗個女仔咁但係佢都喂照顧得好好 喎。好好 ,ok 呀冇問題 啦。喂對方又對佢死心塌地。 係囉。 又冇怨言。 係囉。 係咪先。 咁正骨冇問題嘅大佬咁都唔得咩。 行事都 ok 嘅。喂咁但係問題調返住如果你去真係要溝個性工作者麻煩你滿足埋佢嘅基本生活要求。 需要啦。 如果你真之間有愛嘅麻煩你滿足佢基本需要。 咁咪你條女只會出俾人屌嘅。佢仲好做我咁囉搵個 part time 囉遲咗嘅事囉或者可能喺坐坐下一台 呢樣嘢冇怨呀真 係。喺坐下一台個客裏面有一個又唔差嘅咁又係波嘢㗎啦咁你都唔係吸一個性工作者啦你對住你朋友你梗係會咁講㗎話哎呀我條女只係坐台唔加踩佢一定搵 part time 啦。 坐得台嘅嚟出街只一線之差 的。一線之差就好啦。 你肯定唔肯㗎就話俾你聽。 咁唔好意思啦呢位香港人我又唔窒息你俾啲老母你帶住先啦你唔好除唔想唔肯洗除啦你如果你唔肯俾錢一世帶落去啦你下個唔係我一定有人唔俾俾咗頂你帶。 越帶越高㗎頂龍 門。係咁先啦,ok 啦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唔知講咩啦但係我就話聲呢節目預告呢我會有一集講埋李靖嘅 ,ok, 因為呢節目時間講咗呢一集呢其實已經啱啱搞掂㗎啦 診咗啦 啱啱搞掂 ,ok, 真係要講啦 ,ok, 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